大家好，我是看潮生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7集，一根头发。冬至愣愣地看着对方伸过来的手，微凉指尖碰上自己的脖颈，记得他下意识地瑟缩了一下。随着龙山的气息越来越近，冬至一时间脑子空白，心跳加速，连嘴巴好像都被胶水粘住，忘了怎么开口。 他想说什么？ 冬至的脑子胡乱猜测，越是紧张就越容易信马由缰。 他该不会是看上了我的美色了吧？如果想要潜规则，那我是拒绝还是接受好呢？他怎么不说话呀？难道等我主动求钱？ 10里有东西。 龙身缩回手，手掌上果然多了一根头发。 你…… 这要不是男神，冬至可能一句脏话就出口了。 可能是我刚出去的时候不小心沾上的吧。 冬至结结巴巴，已经不知道自己要摆出什么样的表情了。 你可以走了。 冬至嘴角抽搐，很想扑上去抓住对方的肩膀用力摇晃。 你垂涎我的美色想潜规则就痛快点来，干嘛扭扭捏捏找借口啊？ 但他不敢，他只能很怂地哦了一声，然后准备灰溜溜地走人。敲门声响起，几下之后门被推开，从外面探进一个脑袋。何玉瞅瞅龙身，又瞅瞅没精打采的冬至。 哟，这怎么了？ 龙身冷着脸看他。何玉干笑一声，感觉自己身上快要被化为实质的目光戳出洞来了。他拎起冬至就往外跑，还不忘抄走桌上的表格。 老大，我今天带冬至回合造山，之前给你请过假的，我先走了啊，表格回来再给你。 一回来，冬至就看到办公室里多了个人。看潮生正坐在办公椅上咔哧咔哧吃零食，两条不着地的小短腿晃来晃去，两颊被零食塞得鼓鼓的。 刚才要不是潮生看见你被老大叫了进去，我还没法去救你。没事吧？老大说什么了？ 冬至别别嘴，将刚才龙身的话重复了一遍。看潮生拍拍手上的碎屑。 我觉得老大说的挺对啊，你的确什么也不会，何玉完全是在瞎胡闹。 我没有在胡闹，谢谢啊。冬至在画符上的确挺有天赋，这次我打算带他回师门。我有位师叔，膝下至今没有儿女弟子，我打算将东东小宝贝推荐给他。 说完，他看看情绪低落的冬至，拍了拍他明显垮下去的肩膀。 那个，你也别被老大的话给打击了，跟他那个级别比起来，别说你，我都入不了他的法眼。哎，可不代表你毫无用处，而且老大也只是不希望你将来后悔，或者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而丧命，所以这话他说的重一点。 我知道龙老大是一片好意，不过我的确是真心想要进来跟你们并肩作战的。 真不真心有什么用？你没实力呀。 看潮生朝何玉丢了一块薯片，毫不留情的吐槽。 何玉，你就像是一个无限度溺爱孩子的家长。 何玉朝他招手，露出一个慈爱的笑容。 儿子，你吃了爸爸这么多零食，过来跟爸爸说声谢谢。 想当我爸爸，我打得你满地找牙。 嘿，你个小崽子。 他把零食随手一扔，向何玉扑过来，两人随即扭打成一团。以看潮生小不点的身材跟人高马大的何玉打架，居然不落下风。何玉甚至还挨了几拳，龇牙咧嘴。 有本事你别把真身放出来啊。啊，我 老子不用真身也能让你跪地求饶。 他随手一挥，办公室里两个金鱼缸里的水同时飞起，浇了何玉满头满脸。 你作弊！ 何玉气得哇哇大叫，随手丢出一道定身符， 符文还没掷到看潮生面前，他朝冬至的方向一指，冬至若有所感，赶紧闪身避开，后面水杯里的水凭空被吸起，化为水箭飞向何玉的后脑勺，办公室瞬间陷入一片鸡飞狗跳的混乱之中，冬至看得目瞪口呆。半个小时后，两人打得鸡飞狗跳，气喘吁吁，终于肯消停下来，像狗似的各自瘫在沙发上吐舌头。冬至给两个人递去饮料，自己也开了一罐可乐。刚才他们开打的时候，他就很有先见之明地将饮料放在一边，果不其然，两个人打架把零食弄得遍地都是，还踩坏了好几袋未开封的薯片。何玉踢踢看潮生， 哎，你有什么好意见啊？ 老大不想要的，我有什么办法？ 吃人嘴短，别以为我不知道啊！火车上你吃了东东小宝贝多少零食？你们妖怪不是最讲究因果的吗？赶紧给我吐出来！ 看潮生气得回踹他一脚，咕嘟咕嘟灌下一大口雪碧才道， 你不是要带他回师门吗？要是你师叔肯收他为徒，也用不着我多事了。 哟，那我就当你答应了啊。 何玉转身对冬至说， 冬至，你可别小看潮生，他只是喜欢装嫩，其实啊，他是一个老妖怪了，他要是肯帮你，也就不用我多事了。 这会不会太麻烦你们了？ 别想太多，我只是为了还你给零食的人情。哼！ 看潮生哼了一声，翘起下巴，完全没法让人把他的语言习惯和实际年龄联系在一起。 先把笔试、面试跟培训考试这几关都过了再说，我顶多只能在宗老面前帮你求求情，要是你自己不争气，那我也没办法了。 我当然想争气，别人越是瞧不起我，我就越是要用实力来证明自己。我想通过考试让龙生刮目相看，收回之前对我说过的那些话。我想堂堂正正地进入特管局，从此一步步走上人生巅峰，让男神说一声你好棒。 颓丧的情绪只维持了短短半个小时，冬至小朋友立马又变得雄心万丈，活蹦乱跳了。打完架的看潮生抱着一堆零食走了，何玉则带着雄心万丈的冬至出门。 像我这种普通人，如果进入特管局可以担任什么工作？ 一开始何玉跟老郑都鼓励他加入特管局，冬至也心动了，但刚才龙身的话一直在他的耳边盘旋。信心归信心，自己送命还是小事，连累了别人才是大事。 能做的有很多，不一定个个都要冲在前线，后勤岗位也有一些像你这样的普通人，平时做做报表发发工资，你说你这要法术做什么呀？还有啊，我们现在跟国外很多的国家相关部门也会有定期交流，你英文应该还不错吧？ 哦，还学过一点俄语。 局里像我这样常年在山上修炼，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人很多，你别以为高人就真是无所不能的，我们组织除了老大，其他人基本都不会外语。洋鬼子那么多国家那么多语言，我听着全都差不多。如果你加入，那我们以后出国交流就不用去别的部门借调人员了。 龙老大看着像是深山修炼出来的高人，不太像是会外语的。 嘿嘿，这你就看走眼了吧。据我所知啊，他起码会五门以上的外语。 厉害了，男神就是男神。 何玉揽上他的肩膀， 放心吧，360行，行行出状元，老大训一个人能把他训得抬不起头，对你还算客气了，不用太在意啊。考进来之后能做什么岗位上面都有分寸，用不着你担心。而且我师叔就喜欢你这样的乖宝宝，真要把你收入门，你不就也是有出身的人了吗？ 嗯，多谢你。 何玉瞬间换上嬉皮笑脸。 哎，那既然你想谢我，能不能帮我要到大荒开发组的珍藏版签名周边套装啊？最近那款太热门了，一上架就售罄，臣妾实在是抢不到啊。 冬至抽抽嘴角，所有的感动瞬间灰飞烟灭。 可以。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。哦，对了，昨天带你说去个地方，前面就是了，快点快点，免得太晚就关门了。 好了，本集就到这儿了，记得多多转发分享哦，我可以把我的零食分给你吃。